啊，你真的把极乐世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就知道这个世界无比殊胜微妙。啊，照理来讲呢，应该是非常欢喜求生净土。那么回头再看看娑婆，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，秽土会是染污，不清净。现在这个染污不清净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，啊，到了饱和点了，再向上提升呢，就不适合人居住了，啊，不适合人生存的，实实在在应该远离。啊，决定不能有贪恋了。为什么还贪着世间的俗事？这个世俗的事情，啊，还在贪恋之中。啊，世间人之所贪。财色名利，名闻利养，其情无欲，啊，都是贪念的这些东西，都希望能够拥有。啊，而能够保存不失掉。对这些地方啊，忧虑就多了。可是事实是没有办法长跑的。啊，你有这个命，有这个福，让你多看几眼。啊，没有这个福报，没有这个命，看都看不到。啊，比如现在讲的财富，拥有亿万财富，看到没有？没看到。他看到的是什么？银行账单上的数目字，他是看到这个，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他的。啊，如果银行倒闭了，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知道，美国银行倒闭，无论你存款多少，他最多只能赔10万给你，其他的全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美国人也很聪明，钱有多的呢，有20万呢，存2家银行。有30万存3家银行，啊，那么拥有几千万、几亿万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他没有办法了，存在各家银行都会倒闭。啊，这个是让他的钱存在外国银行，天天提心吊胆，坐立不安呢。你说这有什么意思？又能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人长年累月在这种忧虑之下，人会衰老，人会得病。啊，又能使人老， 又也能叫人得严重的像癌症之类的，会得这些病啊，对五脏六腑都有严重的伤害。这个世界苦恶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娑婆世界的恶苦，恶是食物，苦是八苦三苦。娑婆秽恶，秽严重的染污，我们今天处的这个地球真的到严重不能再严重了，再严重人就不能住了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学娑婆取极乐，这是大事啊。众生当中啊，三毒之身的因祸造业，苦报无尽，沉溺苦海，痛不可言，句句都是实话。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大乘经上佛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会悟之由来，第一个众生当中，障是业障，我们造的业障造得太重了，啊，三毒之身，三毒是贪嗔痴，贪婪、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。无所不贪，为了自己的贪嗔痴，一定就会伤害别人，所以损人利己。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人，啊，杀人放火都敢干。啊，国家跟国家为了争利发动战争，我们现在很清楚很明白，任何战争双方死亡的人都在窝头，没在山道里头，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。这都是迷惑，痴愚痴啊，贪嗔痴啊，统统为了一个贪，嗔恨是手段，发动战争啊，杀人放火，夺取别人的财物，占领别人的土地，叫造业，苦报无尽的。我们听了不少啊，这些附体的报告，真的 应了经上讲的苦报无尽，沉溺苦海，痛不可言。那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决定不干这个傻事啊，这是做不得。啊，世尊慈悲，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劝我们呢，要发心，永远离开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不是一个好地方。啊，教导一切众生要知无，要行善，善恶的标准是佛经上讲的十善业道。这个食物要知啊，真的能植物就是善。啊，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的众生，普皆有恼啊！你去问问，哪个人没有忧虑？哪个人没有烦恼？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没有一个没有忧虑、没有烦恼的。那这世界能住吗？还愿意待在这儿吗？啊，经文第一句话，共生不及之物，这话是太好了啊！大家都在争，拼命在争，争的是什么不要紧的事情啊，世人皆共生无关紧要的事，不重本身急迫的大事啊，不知无常迅速，生死死大了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，这真正是急迫的大事，疏忽了啊！明文利养，七情无欲。根本就是带不去的，得不到的。所以天天搞这个东西错了，把时间精神都放在这上面啊，以为能得到，殊不知全是假的。你回身想想，连身体都保不住，何况身外之物？经里面说得好啊，不急之物，赶快放下了。 稍稍有一点智慧的人都会想到，怎么会迷到这样的程度？啊，严重的贪名贪利，因为贪名贪利不择手段，啊，损人利己，眼前纵然贪得了，你能想几天？而且呢，在享受的时候，你的良心不安啊。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，你受良心责备；那没有良心呢，你的果报在无间地狱。又何必干这些坏事？那人生一生最大的事情，怎样脱离六道轮回？这大事实在脱不掉，如何才能够啊，让我们自己超生，升到天道？啊，这也行。啊，千万不能任性，不能随顺烦恼。随顺烦恼的时候，一定堕三恶道，地狱恶鬼出生。这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，真的是无有出息了。堕到三途，三途进去很容易啊，出来好难呐。啊，地狱魔鬼大家知道，那出生呢？出生好像很容易啊，有投胎，投到鸡胎变成鸡，那个鸡还不到几个月就被人杀掉了。那好像很容易吧，其实不然，投畜生道要算多少次啊？因为你投的鸡道，你这一生吃了多少只鸡，杀了多少只鸡啊？杀了一百只鸡要投100次的鸡，死了还是鸡，被杀然后死了还是鸡，到100次你才能够离开鸡的身体超生，都是这样的，麻烦大了。你要吃这些小鱼，吃一些虾米，经上说得好啊，吃他半斤啊，还他八两啊。你的一餐吃多少只？你将来要变这个身还他，你要还多少次？那头上这样小动物，恐怕得几百次、几千次。啊，死了又变他，死了又变他。啊，让我们想起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了一个故事。啊，奇缘精舍，当时盖房子，有工程，佛在工地看到一窝蚂蚁，就笑起来了。啊，佛身边这些弟子向佛请教。佛为什么笑？笑什么？佛就说：“我笑这一窝蚂蚁。”你们大家看看，那都是阿罗汉。阿罗汉的神通能看500世。你们看看这个蚂蚁， 他在这个窝里头窝藏了多久时间？阿罗汉一看摇头啊，怎么五百世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？佛告诉大家，佛眼看他世尊佛过世了，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。一尊佛就算是三个阿僧祇劫，三期21个阿僧祇劫，他没有离开蚂蚁身，就是蚂蚁死了又是蚂蚁，蚂蚁死了还在这个窝里头做蚂蚁，生生世世七尊佛过去，他都没有能够脱离蚂蚁身，说明地狱不能去，恶鬼不能去，畜生也不能去啊！悟到真的去容易啊，出来好难好难。真正是受苦万端啊，无有出期啊。那回过头来，我们想到这一生的人生多幸运啊，人的寿命不长，如何能叫我们成无量寿？这是大事，没比这更大了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，就是无量光，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吗？没有了。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知道啊。先把净土取得了，我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，住几年不跑，说去就去，在这个地方办什么事情都不障碍。如果净土没有把握，这个事情不管办得好不好，来生要搞六道轮回，这一生的人生的机会也缘分呢，错过了，这才叫真可惜啊，这才叫真错了啊。你遇到了超绝轮回的这个机缘，你怎么不把它抓住，还干这个傻事啊？对别人争名夺利，你的名跟利全是假的，你决定得不到啊，到头一场空，非常可能你堕三恶道。为什么？心行不善，争名夺利的心啊，这是三恶道的心啊，不是人天福报。然众生还于火极之死，往生极乐世界是火极之死啊，把他疏忽了，没有认真在做，走什么呢？走不极之境。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及的经验，没人知道。 啊，遇到了净土，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啊，这个事情确实，到临终咽气的时候后悔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弥陀经上也著述无著无实。我们处在这个环境，啊，比什么都苦，做坏事苦，后头还有三恶道。做好事也苦，啊，众生没有福，所以好事不能成就，啊，好事一定要众生有福报，啊，他才能成就，众生才能得福，众生没福，你要做好事，那得受苦，受苦未必能成就。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无是因，苦是苦，杀盗淫妄酒，这是五种恶啊，不但是恶，是巨恶，造恶呢，感受恶苦。这个恶苦名叫无痛无少，无痛是现实的啊，现在你所说的无少是来世，无少多半是讲地狱，地狱是一片火海啊，造地狱业怎么能不受地狱苦报呢？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我们动一个念头啊，一定要想想啊，后头有什么样的果报啊，如果要知道了不敢做了啊，别人对我不好，我吃了亏了，他占了便宜了，我心里不服。如果我还有一点智慧，我就想一想，我要不要报复他？我报复他，他也不服，他将来又报复我，这样变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。彼此双方的痛苦，算了，这就对了。一笔勾销，啊，能忍受，不要干后面生生世世的果报。但是，这个害我的人，他受不受报？有受报，不是我报复他，他是受什么？他是受自然的报应。啊，他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就像他对我，哎，他自然遇到。啊，如果不想干，为什么叫现罪？他本身有罪。那我不怪他，他本身有罪。所以，恶念不能起，恶事不能干了。真的害别人就是害自己，而且害得非常凄惨啊！原谅别人是原谅自己，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。他说这是圣人佛菩萨教给我们的， 我们要不受到佛菩萨教诲，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报复好像是理所当然的。啊，你骂我一句，我都骂你两句；你打我一拳，我都打你两拳。啊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大家看到这是正常的。啊，如果人家骂了你、打了你不回话，哎，这不正常，这奇怪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人生的价值观颠倒了，无常没有了，无人没有了，四维八德没有了，人不像人的样子。啊，外表像个人样子，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像。啊，所以这些都是不急的。不急的天天干，干得非常起心。信念持名是最急的，反而不干。啊，把它忘掉了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分秒必争，不要把一秒钟空过了，这一秒钟念一句佛号，那绝不能把这一秒钟错过。那佛号忘掉了叫身念，佛念失掉了，身一念都是过失。要是几分钟身念，几个小时身念，这不能往生了。这个问题是真严重啊。那无痛无烧如火烧身，发烧发热疾苦，那这要认清楚，我们活在世间真苦，无论什么人，贫富贵贱都苦，贫贱人贫贱人的苦楚，富贵人有富贵人的苦楚，甚至富贵人的苦比贫贱人还多。贫贱人苦在什么？没吃的，没穿的。啊，富贵人的那个苦，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的怕丢掉。啊，天天在担心，最后还是等于零，还是完全等于空，一场空。啊，他的苦比贫贱人还苦。啊，你在那里工作，这个工作是为什么？为贪名贪利，为贪图享受，为损人利己，干这个。啊，甚至于现在人干的这个业可不得了。啊，损害人民为自己，损害国家为自己。这是无间地狱。 啊，世主一粒米大入须弥山了，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带去还。世主对于寺庙的供养，他的期望太大了，他希望你接受他的供养，你将来修行成果。他沾光啊，他得福啊。如果你要没有修行，你要造恶业多恶道了，将来生生世世披毛戴去还了。那这些事情我们要细心去思维去观察，然后你才完全明了啊，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要断得干干净净。因为什么？占人便宜的念头是盗心啊，偷盗的行为是从这来的，要把盗心断掉。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，取了决定有罪，而且罪很重。现在有一些人呢，他不满足，永远不满足，大概整个地球给他，他还不满足，他还想别的星球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！现在的人他不知足啊，他不是求自界自足啊，能求自界自足一度此生就满足了，这是老实人，这样的人不错啊！啊，正人君子的修行都会有成就。现在老人真可怜的，没有人养老啊，外国国家养老只管吃住医疗，精神生活完全没有。正是中国谚语所说的坐吃等死，不是味道啊。养老院几百人，每一天都有人过世抬走了，天天都看抬走了，人想着哪一天轮到我，很苦很伤心。这社会上人尊卑、贫富、少长，种种不同的男男女女，无不同死于此，都是于此。天天搞什么？都是搞贪嗔痴。啊，吃是迷呀，迷惑颠倒啊！啊，贪心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膨胀，真正膨胀到贪而无厌，没有一样不贪。啊，一个人一生活在贪欲里头，你说他多苦？啊，真的没有止境，把整个地球给他，他还不知足。啊，还想要太阳系，太阳系还不知足，还要找银河系，没有法子。啊，这一膨胀起来可不得了了。 你看他多苦，苦心即虑，虑是在大妄想啊。啊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的怕丢掉，叫患得患失。啊，他没有安乐。啊，为心走失，只为这个欲望的心而奔走。啊，现在的社会不太。应该说是全世界男男女女苦心积虑，忧念重重，想前想后啊，想过去想将来啊，这是辛苦啊，奔波劳碌无有几时啊，这是身苦啊，身心都苦啊。啊，心自己做不了主。什么人做主呢？欲望做主。啊，欲望，为了欲望心也苦，身也苦。啊，心妄念多，杂念多。啊，身劳碌奔波。啊，这都摆在我们眼前了。现在交通便捷，他劳碌奔波的范围大了，是走在国际上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到别的国家去了，后天又转一个地方了，很辛苦啊。那真是为欲望，为妄念在走失。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不稳定，地球上灾难频繁，忧虑不晓得加多少倍。心里想的外面财物啊，念念呢都想获得，贪而无厌啊，这些呢通通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啊。啊，这些我们细心回头想想，自己是不是属于这样的人，可能说的就是自己啊。再把自己放下，看看周边的人啊，到这个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去看看，那些人是不是这样。有几个人心平气和，不受外面物质诱惑，有几个人，只有 不被外面境界诱惑的人，他的心才能够定下来，那身也就不必那么劳苦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每天吃饱了，穿得暖和，有个小地方可以避风雨，他知足了，知足常乐啊，知足就不会被外面欲望勾引，那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了，这个现在连修行人都少了啊，只有极少数真正修行人他能做到，不是真正修行人的都做不到，现在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，古时候没有啊，现在到处都是啊，啊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不能不知道啊，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通通都是财物，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非是想求得他之所爱所好所愿，那所以他的身心定不下来不安呐，心里打妄想，那身要为这个妄想去办事，世间人想得到财富啊，想得到五欲六尘啊，财色名食睡，不知道这些东西它有因果啊，不修因怎么可能得来，看到别人有想尽方法欺骗他夺取他，得到了，得到怎么样呢？自己享受不长久，转眼就成空了，我讲就是常说，你身上带的钱是你自己的，放在家里放在银行不是自己的，你住在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自己的，离开房子不是你自己的，我说实话了，说真话了，心里头没有负担了，全放下了啊，这个认为是自己，那个认为，你想想确实假的，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？人要有智慧啊，这是被欺骗了啊，以为是自己的，错了，这未心总是这个心是妄心，迷惑颠倒的心啊！你为到他一天忙到晚受苦受难，哪知道是一场空冤枉为心走失， 走失者就是劳碌奔波啊。啊，一天忙到晚，不知道忙些什么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个观念，这个说法绝对不是消极，它是事实真相。那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啊，人生最重要是什么？生死大事啊，财无田地，家者眷属啊，这些都是前面说的人生不吉之事啊，这些全是六道轮回的事情啊！你天天忧虑这个，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，你怎么能处理？啊，这不应该忧虑的啊，应当要完全放下了啊。可是今天这个世界几个人肯放下？哪个人不忧这些事情啊？自己缺乏的享有，但一有点呢，又怕失掉，所以啊，忧苦万端。欲害难填呢，患得患失。啊，人的欲望没有执行，啊，这是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，就是这一个错误的念头，不知足啊！啊，人要知足，就很容易回头。特别是年老啊，年老如果对得失看得很重，不是好事情啊。年老应该放下，应该办除世间的大事啊，处世间大事，我们真正有把握，真正可以做得到，做出成绩出来，无过于幸运持名，求生净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欲无止境啊！啊，念老在解释说得好，例如自己有一万元存款，看到别人有两万元，这是更有一万元，想跟别人 一样啊。每个人命运不相同啊。财富是多生累劫，财布施所成就的，不是偶然的。想是妄想啊，做不到啊。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。李嘉诚做生意都赚钱，你跟他做同样的生意，他赚钱你蚀本。为什么？他命里头有，你命里头没有，不一样啊！啊，人要真正明白这些道理，心就定了。啊，心定就不迷。啊，不迷就有智慧，有智慧就可以改造命运。啊，不是不能改造。啊，我这一生的命运全改过来。啊，命里头没有财。啊，日子过得不错。啊，命里头有一点小智慧，这一点小智慧用在佛法上，变成大智慧。啊，没有求长寿，寿命自然延长。啊，我是念念想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时时想回老家，老家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对于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啊，所以得清净。